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08章。之前讲过，粽子之所以会起尸，最常见嘅系有三种。一呢，就系死咗之后有最后一啖气就冇吐出嚟。而第二呢，就系受到咗活人，一般系嗰啲盗墓贼嘅阳气嘅冲撞。咁第三就系风水遭受到破坏，受咗地气啦。呢三种嘅情况都系受到气嘅冲撞，而气都聚集晒喺个喉咙嗰度。想要制服粽子，咁只有斩头或者系割喉咙放气先得嘅。不过而家嘅萧正好似就唔属于呢两种情况，佢系由邪神控制嘅尸体，一般咧对付粽子嘅办法对佢应该就冇效嘅，我就冇咩把握啦。因此我就决定将自己所知道嘅都试一次。一个就系被称为魂魄聚集嘅地方，就系上丹田，即系眉心啦。第二个就系条颈，第三个就系脚底。人生咗出嚟之后就落地，咁脚底就系人同埋地气交汇嘅地方，隔穿个脚心就可以阻隔地气嘅涌入。我本谂住咧就直接放火，但系万一如果萧正喺途中醒咗过嚟嘅话，再系咁活烧，哇！呢个手段啊真系太残忍啦，亦都算啦。我就揸住把匕首，正准备要刉落去嘅时候，萧正突然间擘大双眼，面色就怨毒，佢一伸手就捻住咗我嘅手腕，阴阴湿咁讲： 想杀我唔使字。 讲话嘅时候，佢嗰啲手指甲啊暴涨。佢老尾，佢唔通呢条衰婆头先系喺度扮嘢？佢咁无情百事嚟试探我系做乜呢？萧正呢阵时已经力大无穷，一手咁捻住我捉住匕首嘅嗰个手腕，等我一时之间都喐唔到。与此同时，佢嘅另一只手就直直咁向我嘅面门插过嚟，哇！我大惊啦，情急之下就向下一扑，避过咗锋利嘅嗰只手，成块面就自自然然咁贴到咗萧静嘅苏胸之上。嗰、那个胸就好远嘅，但系就远到好似一劈烂泥咁，嗰啲恶臭就捐入个鼻哥尖，等人哋啊阵阵发呕。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我就喝佢讲：喂，你唔系想搵尸灯咩？萧静啊，再次只手一停。面部嘅嗰啲死肉就抽咗几下，阴阴湿咁讲： 我杀咗你再搵尸灯。 我讲过，一旦我复活就肯定会阻止你噶噃。萧静就恶狠狠咁讲： 信使又唔单止系你一个，你系冇机会复活噶啦，我会将你撕碎。陈元，你去死啦！ 我唔知道萧静之前仲系好地地嘅，点解突然之间会喺度炸云嚟呃我？不过呢阵时，我只左手已经掹出咗一支嘅匕首，向住佢捉过嚟，只手就猛然一削，直接就削甩咗佢一只手指。好在佢都唔属于系啲咩铜皮铁骨嘅僵尸，唔系嘅话，我真系搞佢唔掂啊！我咁一削。佢似乎系有痛觉嘅，不过痛觉咧就唔系好强烈，只系微微咁停咗一停，佢又搲过嚟啦。谂嚟咧，亦都知道，如果佢个痛觉同埋正常人一样嘅话，嗰、那个腐烂嘅痛楚，咁啊点能够系人人都可以忍受得到啊？转眼之间，锋利嘅指爪啊又到面门啦，我点反应得切啊？心谂死啦，呢一魂玩完啦！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关头，我身后边突然间传嚟咗一阵踏踏踏踏嘅声音，好似有啲乜嘢喺个身后边向我哋靠近。不过嗰个声音咧又唔太似人或者动物嘅脚步声。随住个声音响起，萧静嘅动作就突然之间停咗落嚟。呢阵时佢嘅指甲已经几乎黐住我条眼皮啊，再一用力就直接可以将我只眼挖咗出嚟。 在这个生死之间的停顿，虽然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之间，但是足以令人成身发软，脚都开始发震。跟住我就发现萧静的眼直不得地盯住我的身后边，手竟然慢慢地缩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那一个滴滴答答的声音呢，一路都未停止，而且离我就越来越近。我在萧静的眼里面看到了一种的恐惧，能够叫一个死人感觉得恐惧的嘢，真是不会多。我身后边究竟是有乜嘢靠近过嚟呢？萧静头先去追嗰个人，谁知就性情大变，而家突然之间又出一个嘢，叫佢露出咗咁惊恐嘅神情。唔通我身后边喺度靠近嘅就系头先佢要追嘅嗰个人？我心谂呢一样嘢一定系唔系啲好嘢嚟嘅啦。我而家趁住萧静惊向回缩嘅一刻，我即刻向旁边一闪，拧转个头，个头灯就直不得咁射过去。视线所到之处，空空荡荡，乜嘢都冇。不过喺呢个光明同埋交界嘅地方，隐隐约约企住一个高大嘅人，非常高大嘅。比我想象之中的东北一带的汉子仲要灰梧，只是具体的形象就真的看不真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他不是尊帅，不是中公，更加不可能是豆腐。如果我再向前爬两步的话，将灯光拉近，就会看见他的样子。但是在这阵时，萧静发出了一个惊恐的尖叫，猛然就向后退，身体就好似盐蛇咁，迅速咁向后退，一阵之间就飙出咗我嘅视线范围。呢一切嘅变故就系发生喺顷刻里边，到而家借水道里边嘅剩低咗我同埋嗰一个喺黑暗里边嘅灰梧身影。我的心里面就跳到砰砰声，左手就握住个匕首，右手就摸上装备包，准备呢将插在外边的探铲亦都掹埋出来。这样嘢就又重又锋利，是一个绝好的凶器。就在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看到黑暗里面那一个灰梧的人竟然转了个身，跟住又嗒嗒嗒嗒的声音就响起上来了，竟然他离开了。我一时之间目瞪口呆，即使我呢啲年啊经历丰富，亦都不由得一头雾水啊！呢个究竟咩回事啊？呢个系咩人呢？点解会系喺呢个千年雾状入边嘅？萧静又点解会惊佢呢？佢突然咁飙出嚟，而家又突然间离开，唔通系专门出嚟吓阿萧静嘅？佢同萧静有仇？呢啲咁样嘅念头咧，喺我个脑里边啊转咗几个圈。随住嗰一阵嗒嗒嗒嗒嘅声音，黑影就逐渐向住借水道嘅深处而去。多年嘅经验话我知，既然佢唔理我，咁我亦都唔好惊动佢啦。因为能够叫萧静呢一个咁嘅死鬼嘢惊嘅，必然一定就比萧静更加劲抽嘅。我转个头睇咗一睇，甚至到呢萧静喺短时间之内都唔会再搵上嚟嘅。佢离开，于是我自然係对我有好处嘅。按照而家嘅情况嚟睇，呢一条借水道一定就係直通地宫嘅核心部分嘅。爷爷佢哋呢班人当初既然嚟到咗呢度，必然亦就係顺住呢个借水道入咗地宫嘅中心啦。我就正好顺住呢一条道去揾阿爷爷佢哋嘅踪迹，顺便就入到去地宫中心去揾阿豆腐佢哋。喺呢阵时，嗰阵踏踏踏踏嘅声音就已经远去咗啦。不过喺呢个寂静嘅借水道里边，声音喺个雾道里边回响，听起上嚟就好清晰。嗰、那个灰梧嘅人影究竟系唔系人呢？我已经产生咗怀疑。如果是男人，他又会是哪个呢？为什么对我就视而不见？如果不是人，那他莫名其妙地出现，又莫名其妙地离开，这一个这样的种子也都太有个性了吧。我的心里面就闪过了几个念头， 即刻就追上去，唔远唔近咁跟住嗰隻嘢。我哋始终保持咗一个比较暧昧嘅距离。我发觉每当我想前进一步，想睇清楚佢个样嘅时候，佢就会突然之间加快脚步，使到我哋咧就保持一段嘅距离。呢个等我意识到呢一个唔系粽子，系有思想嘅人，佢喺度同我保持紧距离啊！佢究竟系边个呢？我就跟咗一阵间，目光就紧紧咁注视住前边呢个灰梧嘅身影，亦都唔知过咗几耐，那个身影突然之间停咗，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警觉起上嚟，担心咧佢会发难。点知道佢咁一停，竟然就企咗喺原地喐都唔喐，足足个半粒钟。我就同佢比耐心啊，敌不动啊，我不动。但系又过咗十几分钟之后，我就真系忍唔住啦，觉得呢件事好似有啲唔妥啊。于是我就打起十二万分嘅精神，警惕咁就向前走过去。呢一次佢就再冇同我拉开距离啦，佢个样彻底咁暴露咗喺我嘅灯光之下。一睇到，我瞬间只脚就发咗软啊！因为嗰个唔系人，而系一副盔甲。盔甲系一套嘅，扣得好紧，笔直咁企住喺嗰度。个头呢系一个盔甲，里面就空空荡荡，根本上就冇人嘅。我忍唔住后退咗一步，脑袋里面闪过一个念头：唔通呢一副盔甲成咗精？我哋个距离又是拉开咗，一时之间几乎就唔敢靠近。一个人一副甲就系咁隔住五六米远嘅距离喺度对视，跟住我又猛然咁发觉喺盔甲后边有一连串大血嘅脚印，瞬间我明白过嚟咧，呢个唔系咩盔甲成精，而系头先系有人着住咗呢一副盔甲嘅。嗰一个人喺我愚蠢咁等待嗰四十几分钟嘅时候，早就已经溜之大吉啦。这个事实就等我真的懵了，没想到在我的眼皮底下还被人这样玩了一锅，傻傻地等了这么久。一时之间我真的又懊恼又惊异，之前呢我就按照这个盔甲的身形估计可能这个是一个灰梧大汉，现在看来对方的身材应该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健硕的，而且他脚底还带着血，难道佢又受咗伤。咁样嚟讲，呢个人着住个盔甲突然间出现系为咗救我，咁佢而家嘅行为显然就系唔想我知道佢嘅身份啦。咁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呢？顺住呢个血脚印又向前行咗一橛，我猛然之间发现头顶嘅上方有一个黑蒙蒙嘅洞口，睇个样系俾人哋炸开嘅，应该就是爷爷那批人的杰作了。如果我没估错，这个洞口的上边应该就是地宫的中央地带，而那个神秘人八成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顺着这个洞口就爬了上去。